将我细胞都变得炙热，卷起温柔引爆成那璀璨萤火，呼吸变天的头也晕了，呼啸而过时间如花掉了，空间如花掉了，血液燃烧透彻，呼啸而过你的眼睛笑了，我就飞向银河，躺在云朵上歌，身体不降落，细胞都变得炙热，卷起温柔引爆成那璀璨萤火，呼吸变天的头也晕了，呼啸而过时间如花掉了，空间如花掉了，血液燃烧透彻，呼啸而过你的眼睛笑了，我就飞向银河，躺在云朵上歌，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真的走人。 出去买小丽的呢， 一天到晚 你说我这人 你这个味道， 我那女朋友 你 怎么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adowful and in your eyes so blue I see. 活力 UZK 不听话只听歌，

drop dead, then baby, you share my name. Cause you got me feeling so high. 才是真实后人，明天又用什么认真？以爱情为谎言谋生，就连一个吻都逼真，他一次次赤裸妄问，就换来你的坦诚。看着你假装的故作洒脱，像没目的地的慢车，在寂寞城市反侧，载满了心事跟自己拔河，舍不得无可奈何，坦白或者将错就错， 空气怎么也乌烟瘴气，好不容易放假还待在家里 No No， 胸口闷发烧咳嗽恶心在喷嚏，难道是昨晚空调又开很低，想要呼吸想要出去，不小心老妈发现当成冷笑柄，空气怎么也乌烟瘴气，好不容易放假还待在家里 No No， 最近为什么我总是歇斯底里，刚交的男友还被闺蜜抢去，想要冷静故作镇定，不小心老妈发现有你 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拜，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青春年来。愉快，帅。

我也哭了。但是美好的就在那一瞬间，我相信我们异地恋会一直坚持下去。 时光穿不断流转在从前，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再有一万年深情也不变，爱像烈火般蔓延。即使条长线盘旋在天边，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你再度出现，我看见誓言成功在水天之间。 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再做不好，我 真 的 出去 了。 连小丽的呢？ 一天到晚 的， 我 多 少人？ 你这个 卫生， 我 那 女朋友 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Word of Magazine Bigger Stain 和我都可以我飞机飞到马德里、我开口就是致命一击、我开口你坐一大屁股、饶舌带着旋律你说六六六 Ayo I invent this flow I'm 六六我比的可真那比的小哥哥都 over the road the rap No pain no pain rain 的水爆发跟飞的我吹不停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盒子 Supreme Only Fuber Motherfuckers on the first team 我外出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喊地级我们的故不太讲道理Only, only, 那我的话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无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买跑车想好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再把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淘汰委屈扛不住如果只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Roll a nice, roll a nice, tell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ge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你们感兴趣拿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我兄弟一起，请你们感兴趣我们带走火力我们代表后力你不被考虑不过满虚脸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意看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我外出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喊一起我们的歌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歌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需要散步时，能有你在。 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太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聚散释怀，一笑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里留沉没没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习惯，只要散步去得有你

是那个天使，爱到可以去死，爱到整个世界都全熄灭，最后还要给你体贴。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恨到可以去死，恨到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最后还要自己铭记。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最爱你表演说出来你的上司，最容易伤心最难忘记，最想要的就是我爱你。我猜我会慢慢疯掉，最好不要那些伤，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银河。我这么孤单难以预料，我想我是我会慢慢放掉，慢慢放掉。你必须了解我无法继续下去，到未来那虚弱之地，在那里我是那么那么爱你。我们言不及，我的没有问就像法国电影，我从来不喜欢那些现场的人生，因为除了遥远一地，一台电唱机让我投下一